想问你，给我到底有没有东西？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 山水百合，七彩飘逸衣裳，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气话，天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2018年国考报名呢，现在已经正式截止了。其中有8个职位的竞争程度呢，超过了1000:1，竞争比最高达到了1708:1。另外有400余个职位零报名。今天9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第三批赴南苏丹维和部队日前获得了联合国南苏团司令嘉奖，表彰他们在保护平民、警戒护卫、城区巡逻和维护南苏丹和平事业当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央行银监会宣布，从明年起调整汽车贷款的政策，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的比例为8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的比例从50%提高到70%。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基本完成，今年我国的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了12000亿斤以上，丰收已成定局。今年的第18个记者节刚刚过去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我国超过22.8万人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部分地区有暴雪，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降温6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10摄氏度以上。随着双十一的到来，11号到20号，广铁集团将会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周的运输服务，每天开行服务高铁快运的高铁动车组35趟，以加快货物的送达速度。中国石油集团电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中石油宣布卖电，中石油电能有限公司未来将会重组改制并上市。 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新娘，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做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

道，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它不能言语明不明道，现在这样一言再言道，你什么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只是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再见，像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黑白之间游走，身影在梦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进入进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明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进入进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像他这样一言再听到，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激，真的就会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小李啊，以后这个纸啊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 我是一张纸，曾经我也是一棵树，经过20年成树，直径0.6米，高18米，经过采伐、蒸煮成浆、压榨烘干燥，再压光制成了卷儿，然后裁切包装好，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来到你的面前。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35亿吨纸张中，70%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 请双面打印，让节约双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恭喜他。 死，你只好将我都放弃，输得心慌，惨得书房，即使真相亲眼看破比较屈辱，他毕竟比我勇，你这么的无助，我不会不瞑目，走的心房， 好的，火热的单身节呢又要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在节目当中提一下这个话题，好像显得有点不接地气了。但是我倒觉得呢，其实单身真的没有那么可怕，情感留白的期间反倒会让人觉得是一生当中难得打怪升级的时候。我认识很多人，大部分有意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这个时期做的，他们可以在单身的时候呢写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拼命考一下自己需要的一些证件，事业上也可以完成飞跃，追一追自己喜欢的剧，和顺眼的人约约会，暗恋心中的他，交一些好朋友等等。而且你会发现，单身的时候呢，我们是敢想敢做的状态，工作理智又有效率，行动力很强，重点在于吃麻麻香。做一个精致的单身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啦，虽然说另一半姗姗来迟，但还好我们在此之前已经修炼得越来越好了。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来推荐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阿肆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 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

就是再见。 如果不想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就必须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挺得住痛苦，顶得住压力。世上没有漫不经心的成功，每一份看似轻松的成功的背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的。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命运不会亏待你的付出，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希望的生活一定会悄然而至，而一切的来之不易，才会让人最为珍惜。 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我想见你，我想见你，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见你，我想见你，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池塘边只要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想你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民政部日前就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了意见，拟建立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实施办法，对于普通高校的师范类专业实施三级监测认证，健全教师教育的质量和保障体系。司法部提出加强残疾人公共法律的服务意识，要求到2020年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覆盖所有残疾人。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进出口的总值达到了22.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9%，贸易顺差收窄。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已于近日出发，执行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任务。本次的考察也将会启动建设中国的第5座南极考察站。国家邮政局表示，双十一期间，全国快件邮件的业务总量呢有望超过15亿件，消费保持旺势。近期国内油价不断的上涨，柴油已经突破了年内的最新高，而且均价已逼近了汽油的均价，而此行情也为下游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手机 QQ 里代表悠闲的吸烟小人表情日前正式改成了戒烟，叼着的烟头呢变成了绿叶，这也是继微博之后又一社交平台撤销了吸烟的表情。 看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快递员是我们最想见的陌生人，他们不仅要忍受寒冬酷暑，还要忍受风吹雨打，不仅要认得路，还要受得了气，不仅要身强体壮，还要扛着包裹上九楼不喘气。这个职业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还在坚持呢？ 就说去年双十一，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哎，虽然很累，但是感觉也很值，因为能获得很多客户的肯定，每天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11月11号，你的购物狂欢节却是他们的疯狂送货节。这个双十一，和经典969一起给快递小哥送温暖。温暖。收到包裹时，让我们认真的对快递员说一声：“您辛苦了，辛苦了。”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摇晃，每一刻水煮一阵风，在生命最美的地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寂寞使人憔悴。 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请你忘了我是谁。 看到有网友发问说，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为什么要上班？没有暖气的早上根本是不想离开被子和床，中午吃完饭又会感觉浑身无力。在听节目的你是这样吗？北京有很多人每天都在像赴战场一样的一头扎进早晚高峰当中，为了生计。但是呢，在枯燥拥挤的通勤时间，戴上耳机听着有品味的音乐，好像也是蛮不错的选择。虽然说我们被工作掏空了自己，但是闲下来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的时间呢，就要对自己好一点，起码不要让耳朵空空。来听王力宏《你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拜拜 DJ， 想叫你陪我一起聊聊这世界，整天的工作重复疲惫的画面，麻木你的感觉。

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 灯罩退下了，你还坐在这夜、yeah、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风捂住了耳朵，不动不动不不动，听听心跳声、yeah yeah、有一天世界会斑驳、oh、回忆成为所有每段故事都值得，烦恼留我留我留我留成长，被看到的青春叫做成长、yeah、考验多也多也多也多不过、oh、我的眼泪流过心碎的时刻，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飞蛾扑火，怀疑自己，你伸出的双手安静拥抱我，都会过去的、最汹涌的沉默，天亮天找到了是现在的你我，烦恼留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都是情不自禁，深呼吸，把思念隐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跨 快乐，向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你的微笑 每天从早忙到晚，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想要学一点什么东西提升自我，却总是抱怨自己没有时间。其实最笨的努力就是没有效率的勤奋了。每周的最后一天，检查一下下周要做的事情，预先控制每一件事所花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对自己的每一分钟负责任吧。 凌乱着，在这个时刻。

些爱情，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爱很小世界，右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 生活的人，你会觉得生活里很多的点都很有意思，比如说共同点这种东西，尤其是你会发现两个人可能没有一样的喜好，你喜欢看书，他喜欢出去嗨，你喜欢吃的他可能都不喜欢吃，而你喜欢的颜色呢恰好也都是他不喜欢的，就算是这么的没有契合度，但却依然有一些共同点呢，是让人觉得一拍即合。比如说我们都有共同喜欢的人，周杰伦。周杰伦这个爱好大概是很多人比较普遍的爱好了吧，不管是告白和失恋，勇敢和怂，其实你都可以从他的歌曲当中找到一首代表你的歌。 飞上，带领你我还

分享一首老歌《达尔文》。关于达尔文的创作过程呢，蔡健雅形容的很莫名吧。有一天早上，蔡健雅突然很想为陈奕迅写歌，那写的时候呢，蔡健雅就一直想着他的声音。等到小韩填完词之后拿给蔡健雅唱 demo 时，他几乎是把自己想象成了陈奕迅。于是作为创作人的蔡健雅满怀希望地向陈奕迅推荐了这一首《达尔文》，可是陈奕迅却并不喜欢。那为了这首歌，两个人讨论了两年左右，蔡健雅坚持这首歌除了陈奕迅其他歌手谁也不卖。最后因为对方还是没有明确的回复，蔡健雅决定拿来自己演绎，这才让《达尔文》这首歌重见天日。两个对歌曲挚爱又执着的歌手呢，也让这一首《达尔文》变得虽然有遗憾，但是却充满了温度。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进化

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雨天车祸发生率是晴天的五倍，遇到风雨天行车时，司机的视线受阻，视距较近，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进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所以在雨天行车时，除了要保证车辆机械正常之外，还要降低车速，打开防雾灯，随时感觉和观察雨刷器、刹车系统、大小灯光及轮胎气压，千万不可因为自己的一点小疏忽酿成交通事故。那么首先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我们的雨刷器最好是一年一换，如果雨刷器的扫水能力下降，雨天行车的观察路面情况将会很困难，特别是在高速行驶时，雨刮片向上浮起，扫水能力更差。另外夜雨中行车，没有刮进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事故。还要定期检查一下前风挡处的防水槽排水是否通畅，避免雨天积水造成发动机进水，防止车载电脑短路。定期的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情况吧，及时更换。轮胎磨损过度，容易在胎面和水面间形成水磨，造成汽车跑偏、甩尾和制动距离加长。汽车在雨中刹车时，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大的力量把轮胎与路面间的雨水排开，汽车才能够平稳停住，在雨天保持较高的胎压才比较安全。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保证行车安全，合理运用车速，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啊。 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

蓝颜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